中阴期间有哪些方法能为亡者消福？ 若以亡者延伸之具，这个延伸之具，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他的收藏的这些珠宝一类啊，像首饰啊、珠宝一类的，这是延伸之具。物质原理，他的房地产，物质是房产，园林是地产，一式三宝，可把地狱之苦啊，一生纵然造作极重的罪业，如果能够在命中之前把他所有的财物啊供养三宝，这个福啊能够超越他这个堕地狱的罪业。那么现在这个世间，就如楞严经上所说的啊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，有很多假佛法、假道场，借着佛教的名义啊，做一些违背佛陀教诲的这些事情，那造罪业。那你要是以这个布施供养他了，帮助他造罪业，促使他造罪业，那这个堕到地狱是越堕越深，不但不能出离，而且堕得更深。这个是必须要辨别的。供养佛像及诸圣像，这个圣像就是菩萨像啊，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。一个意思，是报恩的意思，如同我们中国人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一样，慎终追远啊，返本报时，这报恩的意思。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，念念不忘老师。第二个意思，见贤思齐，我要学得跟他一样，把佛菩萨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眼前，提醒我们，我要学得跟他一样。供养佛菩萨，诸位特别要知道，绝不是在四相上的供养，所以一定要懂得形式后头是有表法、有修持的功夫在里头啊，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啊，所以这圣音是从这个地方讲的。啊，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。所以前面呢，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啊，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，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啊，这个又是一段，又是一种方法啊，念佛念菩萨的名号，这比前面更简单了。佛菩萨的名号里面的含义深广无尽的， 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我们要晓得名号里面含的意思，一定要把自己的性德念出来。佛菩萨，佛的名号，性德的名号，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，性修不二啊。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也。念这个名号，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，这叫念观世音菩萨。念地藏菩萨名号，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。这是地藏啊，地藏是孝敬。文殊是智慧，普贤是实行啊，真干啊。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，那就真有功德。佛的名号信德，念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仁慈清净，释迦是仁慈，牟尼是清净，念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，在一切境缘当中不失自己的清净心，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无量觉，觉就不迷，觉心不动，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就一心成念，念到极处就得一心不乱，一心是不动心的，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，那不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的心接触外面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个叫阿弥陀佛。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，那这个临命众人一粒耳根呢，永为道中，这个功德大了。人虽然死了，他的意识还在啊，他还会去投胎啊。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啊，这就叫或文在本师。阿赖耶识他还在活动，活动啊，他也有波动。我们这个波动可以跟它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，这个就是价值，这就是他得到的利益。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，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，我们念的人明理念念相应，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。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，也或者 恭恭敬敬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力量就比较弱。命中之后，眷属骨肉，未修营斋，自助业道，未斋设境，即营斋之次，米干菜叶不起于地，乃至住食，未现佛身，勿得现实。那么这是说明家亲眷属为这个命中之人修福。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里面各位一定要晓得他精神之所在，他为什么会得福，都在沉浸两个字。没有沉浸的心，照这个方法去做还是得不到，至诚恭敬啊，没有别的，沉浸心是信德，沉浸心是真正觉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不沉不净呢，那是迷惑的相啊，那是业障啊。沉净是觉悟，沉净是性德流露，沉净是般若放光啊。所以这里举一个例子，举营斋这个例子。银是金银啊，是银造啊，就是你在办斋啊，那么这是我们佛门里面普通讲的五供啊，这个中午上供，这就是银斋。银斋你要注意到，未斋时尽，以及银斋之次，你在办这些斋菜斋饭的时候要有恭敬心。米干菜叶不起于地，这是净无啊。米干是什么？洗米的水。我这个斋饭是要供斋的，供养诸佛，供养鬼神，你看对他有这么样的敬意啊！我这个斋事没有完毕的时候，洗米的水都不随便倒啊，都不倒地下。真诚恭敬到这个程度，一定要等这个事情办了圆满之后，这些啰嗦才处理。所以米干菜叶这个都是提下来不要，这是现在这个办斋的人很少人知道啊，折下来不要的菜叶马上就丢掉了啊，何况这个干水。乃至住食，未现佛身，勿得现食。这现食呢，常常味道啊，在厨房里面你做菜常常味道，那是什么？你吃过之后再供佛， 叫大不敬。这个是一般常常犯的，不知道，不知不觉，不可以。没有供养佛身呢，你先吃了，你把你吃剩的东西给别人，不要说对佛菩萨、对鬼神呢，对人也不恭敬的。或者是不精勤，就是你不认真去办这个事情，没有诚意，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，那么这个命中人呢，都不得了，得不到你的帮助。如精勤护敬，我们真诚恭敬心来做，如理如法的来办斋，如理如法的修行，真的祝福护念龙天的尊敬。所以说精勤护敬，奉献佛身。那么此地这个身，诸位要记住，不是专门指出家人啊，它是广义的，身是活活动，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，四个人在一起共修，遵守六合敬，这就叫僧众，叫僧团，是命中人七分获益。这个七分的功德他得一分啊，如果我们做的不如法了，一分都得不到啊。所以这种沉浸的心一定要在平素养成，不仅仅是我们对佛菩萨啊，对这些修行人，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浸心，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，功德效力了就很大。为亡人修福的方法很多很多，不胜枚举啊！这个里面我们总结它一个重要的纲领，就是沉浸。无论修哪一种福，都要精勤护敬，这四个字非常重要。精是纯而不杂了，净是讲啊清净不染，所以用钱要用净财，确确实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这个财物，我们布施才有功德，才有效果。如果是不义之财，所以扛他人之慨，这不行。那这个是不敬，不清净，不是敬财。你用这种财来修福，得不到。 何以超度能使亡人得利益？ 如果这个亡人在生前呢是个念佛的人，是个明白佛法的人，是个念佛人，那么他过世之后啊，这个诵经呢，他听了之后很可能提醒他念佛往生净土，那他就决定得生净土。所以且超度佛事啊，是给他做正上缘的，唯恐他忘掉，特别来提醒他。那么假如 他在生前没有接触过佛法，那就很难了。那完全凭福，他只能够达到陶杰品。所以这个利益大小不相等。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，我们自己要去思维，为什么这个超度它能够得利。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，如果不是因为他命中家里面的人，这个眷属就不会修福，也就不会得殊胜的利益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家亲眷属才修福啊，才礼忏，才诵经，才拜佛。这是亡者给家亲眷属修福的增上缘，是这么一个原因，所以他得七分之一的福报。所以家亲眷属所修的福越大，他得的就越多。 为亲人临终办丧事，邀亲朋好友聚会杀生吃肉，祭拜鬼神是否有效？是否妥当？ 地藏菩萨大慈大悲，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，决定不能杀生，决定不能造恶缘。所以人过世要给他办后事，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。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杀生吃肉祭拜鬼神呢，这个都是造罪业。那么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。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，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，我们仔细想想，唯恐这个亡人再生的时候杀业造的还不够啊，还要给他添一点呢，那不是这个意思吗？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，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呢，就干这种事情，绝大的错误啊！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，死了之后那就是说有来世，或现在生呢，是这个人还没断气，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，是个好人，自己没造什么罪业，因为他的家亲眷属杀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，亡灵邪神邪道这病重了，病危了，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 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，杀生祭祀。啊，那么这个杀生就是为这个病人呢，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，得生人天中啊，他生善道啊。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，这个罪业他要承担，他要到阎罗王人里面去辩论，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晚生善处啊。如果已经断气了，他在阎罗王里还要辩论啊，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。如果没有断气，你看在这病床上的种种痛苦，他那个神魂在里面辩论。 现代人不懂办丧事的基本仪规，时常请古乐队吹着流行歌曲，或者虽请出家人诵经念佛，家人却嘻哈闲话家常，如此行为是否会引起亡者的嗔恨心？ 这个事情不要问我，你想想就知道了。如果你死的时候你的家亲眷属这样搞，你高不高兴呢？这个好像不是一种悼念，这好像是很欢喜，死得好，哎，死得太好了。不就是这种意思吗？哎，这是这个中国古礼啊，完全都丧失掉了。 亡者在一周年之内，六月初六是过桥，这个环节是否还要办？怎样办才如理如法？ 这个事情玉律宝钗有，佛经上也有，啊，依照这个去做就好，啊，确确实实，一年、三年，啊，那么多半是岁月纪念的性质了，啊，这就慎重追远了。明德归后，啊，真正的意思在此地。仪规可以从俗，但是要晓得从简，不要太繁杂，不要浪费啊。那么在这儿多做啊社会慈善、利益众生的好事啊，把这个好事回向给他就好。 父亲过世后，在寺院为他立牌位，并常做善事回向，至今一年多，家人还是常看见父亲被人追打，请问弟子该怎么做？ 你给他做善事回向不能间断，那遇到这种情形最好替他消灾啊，记得孝灾，孝灾就是把功德回向他的冤亲债主啊，希望冤亲债主跟他这个过节解开化解啊，这就对啊，这个是后人都能够做得到的啊，这个做法要专心，专他才能通，才能感应啊。你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，每一天念一部地藏经，专门为他念的啊，专门为他的冤亲债主念的啊，希望的是以这个功德把他的冤结化解啊，或者我每一天念一万声佛号，专为他，这个效果很有效啊。如果真的这个发心，你真诚心去念，我相信一个月到三个月这个就化解了，化解之后会有很好的瑞音啊，你会梦见你的这个父亲呢会来感谢你啊，那个找麻烦的冤亲债主再就没有了。 人死后49天，中阴身时超度有其作用， 但中阴身过后每年祭拜做功德，去世的人如何获得？ 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因为49天呢他未必去投生，他在中阴身的时候，中阴身呢每一个7天呢有一个变异身处啊，他受痛苦，所以在这个时候给他诵经超度啊，减少他的痛苦啊，他可以得到帮助。如果他要是投生到别道了啊，然后每年这个祭祀呢，这里头有2个意思，不管他在哪一道，这个回向的功德了他也能够得到一点。但是更重要的意思呢，是培养我们自己这个德行，慎终归远呐、啊，啊，很远的我们祖先，我们都不忘他的恩德。对于最近的这个父母啊、兄弟，比我们有恩惠人，当然根本不会忘掉。啊，所以慎终归远，明德归厚啊，能够得这样的效果。啊，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。